什么喝冰镇啤酒，你也跟那个大学生一样，你跟人学着去吃麻辣烫，小心前列腺发炎啊。因为前列腺这个发炎 90% 往上都是无菌性的啊，无菌性的。那么前列腺发炎既然不是细菌感染，那么你所谓的抗生素消炎药它就是没有效果的。那么运用中西结合，这前列腺它发炎是什么毛病呢？哎，往本上写，膀胱经的湿弱，膀胱经的湿弱啊。那么如何除这个湿弱呢？健脾化湿，行水利尿。所以说呀，我们这些人到中年是吧，35周岁往上的啊，奔40岁的人，或者已经到了40多岁的人，你不想让前列腺发炎吗？哦，常喝温热的水，凉的地方不要坐啊，更不要跟人家比时髦，说我也有车不开了啊，我去无碳骑自行车，搁那个车的那个座子把前列腺硌得发炎了，没病找病啊。另外我们奔40多岁的人就不要穿那牛仔裤了，是不是啊？挺大个肚子啊，中年发福嘛啊，勒个牛仔裤把屁股勒得绷绷紧啊，导致会阴部不透气，前列腺发炎是吧，骨癣啊，包括什么呢，潮外阴潮湿，没必要，没病找病是吧。人到中年你就穿个运动休闲肥裤子就得了是吧。更有甚者是吧，别穿高跟鞋是吧。人到40岁是吧，你成功与否啊，和你个高个矮没关是吧。男的我偏要穿个内增高，女的高跟鞋穿多了盆腔炎盆腔积液哦，你挺大老爷们儿也穿个高跟鞋，好家伙，根儿是长上去了，前列腺发炎了，是不是啊？盆腔积液了啊，女人得个妇科病常见，你整个男同志得妇科病，你说你不是作吗？对不对啊？说得病有时候能得出笑话来啊，得出笑话来啊。说完中年说老年吧，老爷子那个前列腺多半就不是发炎了啊，因为人到中年还有点余温余火是吧？啊，人到老年呢，多半都是前列腺的什么呢？增生肥大。我今天给大家解释解释，啊，增生和肥大，啊，说什么叫增生肥大？先有哪个呀？啊，先有肥大。肥大叫打肿脸充胖子，啊，久而肥大它就增生了。啊，增生就有细胞增殖了吗？怎么的了？哎，就是人老了身上长老年斑长疙瘩，树老了长疖子，人老了长骨质增生。哎，不但如此呢，哎，你那增生到前列腺上，它就前列腺增生了啊啊，都是老化啊，都是老化啊，肾经和膀胱经的气血亏虚啊。前列腺肥大呀，手术是治不了根儿的啊。我们参与过，我们在临床上参与过这个前列腺手术是吧。前列腺不是用刀割下来的啊，因为前列腺在膀胱口啊，说的残忍点啊，前列腺是用手，是医生用手抠出来的，是薅下来的啊啊，挺残忍的手术啊。但是没办法呀啊，你已经什么呢，尿储留了啊，要尿憋死了是吧，憋的肾衰竭怎么办？哎，所以不到迫不得已啊，请您给前列腺留条活路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说当我们刚刚出现前列腺肥大和增生的症状的时候是吧，老人开始尿路变细，尿不下来尿，尿得等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甚至老尿裤子，这时候怎么办啊？不是要对前列腺痛下杀手，而是看看他的两个大哥是吧，一个是肾啊，一个是膀胱， 看看他们两个主管领导是什么情况，是不是？哎，挖出萝卜带出泥嘛，对吧？哎，啊，是拔出萝卜啊，不是挖了，是吧？所以肾呢，怎么来保护前列腺？啊，改小便的时候咬紧牙关，是吧？你别说这面我改着小便呢，那面我唱着歌打着电话哼着小曲儿，哎，到老了前列腺都肥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尤其是在厕所里打电话呀，啊，是最伤身体，啊，最伤身体，最不懂养生的一个行为了啊。所以常做叩齿提肛操，啊，常烤烤腰啊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什么好方法呢？是吧？哎，就是我们的艾条隔姜灸。啊，一说这个温灸，好多朋友就想到了，哦，温灸是补的。记住啊，中医啊有中药，往肚子里吃，啊，啊又有点穴按摩、针灸理疗，但是一定记住啊下面这句话，叫真无补法，是吧？打个比方啊，说我今儿早没吃饭，来给我扎一针吧，让我不饿，对吧？有人说徐老师你这抬杠啊，是吧？其实啊，这么非常简单的，好似啊抬杠顶牛的这么一个笑话，其实也就道出了中医针灸理疗的奥妙，叫针无补法。啊，你说我扎着针，拔拔罐，刮刮痧，温灸一下，我补一补吧？对不起，补不了，补不了。为什么我天天把这“补”字挂在嘴边呢？哎，下面还有一句话，就是对我们上面这句话的解释。上面这句话叫针无补法，什么扎针灸、拔罐刮痧，是吧？温灸，这都不是补的方法。但它为什么又能补呢？哎，叫以通为补，以通为补，是吧？它堵了，它堵了啊，我们把它通开，哎，达到了修补，达到了补益的作用。哎，就和修道一样。你说呀，农村有粮食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城里边有丝绸，是吧？你道坏了，农民的粮运不进城，城里的衣服运不到农村，是不是啊？说农民看着粮就烂了，那城里人他就饿肚子，怎么办？修条路，是不是啊？修条路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古代呀，近古时期啊，近代为什么中国落后了？哎，就跟这铁路修的晚有关，是吧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啊，火车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哎，所以一个国家、一个城市、一个地区，它也是这样的。交通发达那就富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富了。反过来呢，交通闭塞，那你就是贫困落后。那么反过来说，哦，修了路了，我们农民不种粮啊，城里不做工啊，你该穷还得穷，对不对？谁给大家讲说啊，我这病，好多人问我点穴能不能好，我扎针灸能不能好，是不是啊？好的都是皮毛，真正的好，好到根上，还得是你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，是不是啊？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有抵抗力啊？啊，我们得早睡早起，是吧？我们得去锻炼身体，你不吃饭照样饿死。所以说这养生它不要偏废。是不是啊？不要一说哦，这个好，好的了不得了，都他好，是不是啊？和别的都没关系，那不对，异病同疗。哎，你看你疾病不同，我可能给你培固元气的方案是一样的，同病异治，同样的一种疾病，在不同的阶段，你糖尿病我开始给你调脾，你糖尿病到晚期，到肾衰竭、尿毒症阶段了，打胰岛素都 不管用了，我还给你调皮顶个六用啊，我一定给你培固肾精，只有培固肾精你才能活下来，只有肾精足了，肾衰竭解除了，你糖尿病才有健康长寿的希望。所以同样的疾病，不同的阶段调理也是不一样。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了前列腺的肥大和增生，它的老化是膀胱经和肾经的毛病啊，所以一定要补肾经。那么外部疗法是辅助，千万别把什么针灸、拔罐、刮痧、温灸当成进补的方法，更准确的讲它是疏通，是吧？而且这些理疗冬天最好不要做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特别这拔罐是除风，刮痧呢是除火化瘀，是不是啊？你包括泡温泉、做汗蒸，它这个发汗的疗法是发散啊，发散，你大冬天应该封藏，你偏散，春天准备种粮食，种这个粮食的种子，你冬天的时候都把它磨成面包饺子了，蒸大米饭吃了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是吧？再聪明的农民，你不给他种子，给他一把土地、一把泥、一个镐头，你往地里种啥呀？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种一把土了咖，你能长出啥来？你能长出一堆杂草来，是不是？所以养生它也是一个因和果的一个不断的循行啊，不断的循行啊。那么前列腺的这个增生和肥大啊，中成药吃六味地黄丸是不管用的，因为它是阳虚，阴和阳都没闹明白，你乱吃中药是不成的啊。要吃什么啊？要吃桂附地黄丸。光吃桂附地黄丸不忌口是没有用的，没有药引子是没有用的。忌口忌什么？忌寒凉，喜温热，是不是？哎，哎，那么这个毛病，药引子是什么呢？是淡盐水。所以老年人为什么上了年纪口越来越重？不是口重，是嘴没味儿了。嘴为什么没味儿？元气亏了。所以老年人当你口味越来越咸的时候，也说明你的肾就越来越亏了。怎么办？早晨可以咸，晚上呢还是要淡一点，不然的话肾精你越那么浪费的用就越亏空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天天晚上都吃咸菜酱都是耗伤肾精的，是不是啊？自古道啊，服药千果，是吧？原来的中药都是小纸包一包，三包一提了，紫线上一记，是吧？服药千果，不如毒物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说老年人咱们尽量要分床睡啊，干什么呢？养元气，啊，互相不影响，各有各的习惯，不干扰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这么个道理，对吧？那关于这个前列腺啊，这个敏感又性感的话题，是吧？有时候得了病又很残忍的话题，我们就简单这么说啊。和前列腺有好处的东西再说说啊。木桶浴足，是吧？按摩涌泉穴啊，按摩涌泉穴。哎，通过养生，通过走路啊，大家还要知道一点啊，你前列腺老没老，是吧？我不用给你做 B 超。啊，什么叫中医望而知之为之神呢？你走两步，是吧？像那小品里说的，没病走两步，对吧？哎，走走就看出来了，是吧？因为人呐，年轻的时候气血在腿上，所以那小孩闲不住，活蹦乱跳的。人到中年呢，气血在屁股上，所以到哪儿都坐着，是吧？人到老年呢，气血在头和心上，怎么着呀？到哪儿都躺着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气血越用越少，它逐渐的枯竭。所以回过头来，我们这时候品味几十年、上百年的真理，叫 人老脚先衰，啥意思啊？有的人说，哦，这脚离心脏远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脚位置最低，所以他先老。谁告诉你的？你这人倒立，天天搁家练倒立，你看他脚摔不摔？是不是啊？你不是脚在最底下吗？我倒立他在顶上了。你不是说离心脏最远吗？你天天躺着和心脏在一个水平线上，你照样是脚先老。为啥？因为人自然选择的结果，树到秋天它是落叶儿，它不是根先死了，它是先落叶，枯树就这么枯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人老老脚是什么？元气先紧着心脑用，先紧着内脏用。你脚老了，你照着镜子，你脖子的皮肤也老了，不光老脚，它老皮。你伸伸手啊，你看这些这个老大姐好美呀，电影明星好美啊，打什么美容针，吃什么美容药，你再美，你一伸手，是不是你看那手背上的皮肤老了，它就有褶子了。哎，所以人不懂养生的人叫舍本逐末，放弃内脏去治末梢。懂养生顺应天理的人是舍末而保本。保本，什么是本？内脏元气是本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啊，哎，你像这元气亏了，气血不够用了，它是从脚上往上一点一点衰老。所以到老了为什么头重脚轻啊？下面没有气血了啊，脑袋还想指挥它，你指挥得了吗？你指挥不了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人要顺应这个自然衰老的过程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之播种，种在雨水。博宜品质生活馆在大自然播种的雨水节气，为您今年的养生保健护航播种。3月29、30、31，博宜品质生活馆开启爱心播种活动，详情请咨询各专属店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徐老师您好。 低血压病的第一条原因，哎，就是中医说的胃气不生啊。中医呢把脾胃叫人的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的源泉啊。中医呢还说得胃气者生，失胃气者死。那什么是胃气呀？胃气就是人呐，有胃口，想吃饭的那种感觉。哎，一旦人呢不吃饭，都不知道饿得慌了，那对不起了，你的胃气呀就已经涣散了。即使现在没病，将来一定会得病的。那么胃气从哪儿来呢？这个胃气啊，就是我们胃肠的动力，消化的能力。一呢就是胃肠的肌肉的蠕动力。你像这个胃气不足的人，胃下垂的，他肯定胃气不足，吃点东西他就不走了，就堵住了，是吧？那个便秘的，他肯定胃气不足。为什么呢？他干吃拉不出来，他胃气能足吗？他足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胃气它的第一条就是胃肠的肌肉的蠕动的力量。当然了，这个跟平时人的运动啊、起居啊，这都有关系啊。第一条是肌肉的力量。第二条呢就是人的消化的能力。